红起点天天有聊，最近呢遇到朋友呢经常说我是听着你的节目起床的啊，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捧场，但是我还是要说红起点呢不是一个早间节目，这个你要是手机上下载了你可以随时听，早晨晚上都行啊，今天的昨天的前天的大前天的你都能随便听，当然这前提就是手机上你下载一个蜻蜓 FM。 其次呢承蒙各位厚爱，现在每天节目呢大概能稳定在60到100万的这个收听量，这根据这个题的不同，根据我发挥的好坏，这个量呢有一些波动，但是稳定在60到100万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量呢应该说还算说得过去，每个月的收听人数超过1000万是没问题的，所以呢也基于这样的一个量，我大概可以斗胆拉广告和投资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们联系，联系的这个办法呢就是你关注我微信公众号张红，那里边呢有我们的详细的联系办法啊。好了，正事呢就说完了，顺便聊聊今天的节目。如今呢说到什么事儿啊，大家呢都喜欢用一些大词儿，比如说史上最牛婚礼啊，什么改革未进入的最后一块处女地等等等等啊。诶，说到这儿呢忽然我就觉得我今天要聊的这个出租车行业就是改革未进入的处女地。说起来呢这事儿呢有点让人郁闷啊，改革开放36年了啊，我们这个社会呢经过了很多的沟沟坎坎，什么农村土地承包啊，城市土地出租啊，物价闯关呐、啊，国企这个破产转型兼并重组啊，还有证券市场建立啊，降低关税啊，等等等，大家都知道了啊，修改了很多法律，改革呢也触动了很多的利益集团，也引发了大大小小的动荡，但是都闯过去了，唯独这出租车行业，公众啊喊了很多年，媒体也喊了很多年，出租车司机也有过部分城市的停运等等的这个激烈的行动，哎嘿，就是没结果。连民航这种高技术、高安全标准、高投入产出的行业都改革了很多，只有这出租车行业比万里长城还坚固，就是撞不动、打不烂、改不成。出租车行业的利益集团看上去啊，好像貌似超级强大。出租车行业的利益分配模式，它的不合理在哪儿呢？就在于政府垄断了运营权，出租车公司呢，通过各种交易拿到了这个运营权，又凭借运营权躺着挣钱，获取垄断利润、垄断的租金。而出租车司机呢，身上附加的那个我们叫份子钱，一找他一起来听我红起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欠人钱了。说白了，这份子钱啊，就是一种剥削和压榨。这好像不应该是咱们这个和谐社会应该存在的。好在呢互联网发达了，打车平台出现了，彻底绕开了传统的出租车经营模式，线上自主捉对交易，而且还有各种的信用保障。显然呢受到打车平台冲击最大的是谁呢？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出租车公司。前面我们提到呢，出租车行业的利益集团好像看上去超级强大，咱们看看他们大概是怎么应对的啊。10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把对出租车行业的管理的这个传统管理办法移植到了打车平台，重申了许可证管理模式。比如说规定私家车注册为出租客运车才能从事专车服务，就私家车不能干了啊。司机呢要取得从业资格证，经营者要取得道路运输证，是否这个管控数量啊，市场定价还是政府定价呀等等啊，各地政府呢还有一些自主权来决定。办法呢还提到了网约车经营者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低于成本价格运营，就原来大面积的补贴，打一个车补贴个10几块钱、20块钱呢，这不行了。还有相关促销政策提前10天向社会公布，就是今天我要促销了，那这10天以后你才能享受到实惠，如果有违反的那就处以10万以上啊、100万以下的罚款呢、啊、情节严重的啊责令停业整顿呢、啊、或者吊销营业执照。这个罚款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就是你得听他的啊。这后一个对运营价格的这规定，让我们想到了民航的禁折令，这好像恍如隔世啊。就是机票当时曾经禁止打折，我记得当年呢是屡禁不止，罚款也不管用，累的这个民航局也够呛，现在省心了，你看民航也不用费心了，机票不打折才奇怪呢。还是说回出租车，交通部的这管理办法一出台呢，批评声一片， 比如说有这样标题啊，说以改革旗号打压专车，意欲何为？还有这种标题啊，专车新规究竟是在维护谁的利益？等等等等。我就奇怪了，你说批评者怎么这么大胆，这么犀利？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看上去好像这个出租车利益集团很强大呀，他不会把你办了吗？哎，有人呢把这个总理这话抬出来了，李克强总理啊，说了100次的这个互联网加，说这个总理说了这么多次的互联网加，抵不过你交通部的一张纸，还说呢，交通部对专车呢平台的企业呢车辆啊驾驶员设置门槛，维护传统的这个垄断利益，不去根治那个份子钱啊，却把精力放在了扼杀专车平台上，这就是公然挑衅总理倡导的互联网加。甚至有人说，这就是对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公然蔑视。哎，我不赞成这种拉大旗做虎皮式的这个论战方式啊！咱就事论事。打车平台本身是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它基于共享经济的这个原则，充分利用了私家车还有司机的这个闲暇时间，没要政府一分钱，但是却缓解了人们的打车难，弥补了公共运力的不足，对社会应该是一个有益的事物。那怎么更有益？怎么能保障它在合法的前提下有益？哎，这个应该是政府部门要做的。交通部的管理办法呢，第6条要求说，申请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社区的市级，就是有区的这个市啊，或者是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也就是说，在很多地方，专车平台要在县一级的行政区域单独申请许可。哎呀，这有点麻烦了。这有很多专家呢，就对专车联网的这个经营许可下放到县级监管机构感到忧虑，认为呢，这个必然大大增加了行政许可的手续，不适应产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什么？这可能会造成基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的权力滥用，为这个县域寻租提供方便，这是制定规定的上级部门对下级部门的利益输送。我们都知道啊，我国很多的这个地方政府的执政水平呢，那是参差不齐的，这些大家呢大概都有体会啊。而互联网是什么特性？互联网最大的特性就在于它的长尾效应，在于它的网络规模效应。这个规模那不是一个县级政府所能管理的。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一句话，也是总理说的，政令不出中南海。这句话的最近的版本是李克强总理呢呼吁降低这个宽带的资费，降低银行服务费。哎，他说呢，这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了一些政策，现在呢全都卡在那儿，难道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是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哎，我引用了这个总理的这句话呢，也有点这个拉大旗做虎皮的意思。其实呢，打击利益集团，动人家兜里的这个奶酪，在任何国家都会遭到激烈的反抗。但是呢，不需要大家都拉大旗做虎皮来批判一番。哎，你有表达自己反对的这个权利啊。比如说这个专车市场吧，在美国专车公司优步，哎，这个在咱中国也有这个公司啊，它受到用户的欢迎啊，在很多地方呢也遭到了这个政府的禁令，比如说在弗吉尼亚州，政府就叫停了这个优步的服务。于是呢，优步呢就向用户群发出了带有相关官员啊联系方式的这个邮件，号召用户向政府表达意愿。于是呢，哎，很多人就向议员发邮件，给州长打电话，表达对这个优步的支持，说这个车呀，那我们打车方便了，而且呢还减少了这个出租车的这个空驶，这个更环保了。这个庞大的游说网络还真管用。在2014年之前，专车合法化的城市在美国一个都没有，但是2014年就有17个城市和4个州合法了。到了2015年8月份，就前两个月啊，专车合法化的城市和州达到了54个。当然呢，咱中国人呢也不一定非要学美国人的样子，咱们不给领导添麻烦，咱们有自己表达意愿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交通部的这个专车新规，其实呢还在征求意见，所以咱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看看最后结果怎么样吧。看看这最后一处的改革处女地怎么了结。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啊，再提醒一遍啊，手机下载一个 APP， 这个 APP 叫蜻蜓 FM， 你搜索一下红旗点，然后把它收藏，这样我每次更新的时候你都会收到一个提醒，听起来就会很方便了。微博 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欢迎各位的关注。红起点明天接着聊。 大街小巷摇啊摇啊摇啊摇哪里摇， 哎哥们你这车开挺溜的，慢点开啊。 那一位先生太太有急事儿啊，我愿意给您来把脚烧啊，你少花几个钱省得您走冤枉道，哎咱这车是舒服气派本身的外国造，您坐在这里边吧哈，身价顿时高，尊生先生您坐稳，我愿为您效劳，只要你能给我钞票包你买一枚地条，欢迎你下次再光临呐、啊、我祝你一路顺风。